爱情伤害

心里爱着你，你爱我的情哟。

护着大地的和平。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里。

走长江山流水，共同走长江山流水，共同走长江山流水。 多少门老